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。你在想些什么？ 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。 情。

不敢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 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干

生也是为着你